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八章，之所以睇得出佢系个棺材碎片，因为呢个烂木头嘅外围隐隐约约有油漆过嘅痕迹。古时候同啲棺材过漆，主要系起到防潮嘅作用。越系大户人家，所有嘅漆呢就越厚。棺材系有四个面啊，两个头，即系上下左右啊四个面，然之后前后两个头，一共就六件板嘅。一般人呢，有一层嘅薄漆就得噶啦，但系有啲富户仲系会走三次十八度嘅大漆嘅。我用隻手嚟撩一撩呢个碎木头，发觉呢个木块内部个腐蚀就好严重，好似系俾啲咩水浸过一样。漆嘅颜色系黑色，呢啲咧系我爷爷喺工作手札嗰度写过，亦都有讲究嘅。我哋通常见嘅棺木一般系红漆或者黑漆，而呢两者咧又系以黑漆为多。黑漆啊代表安宁，只有横死嘅人先会用红漆嘅。是用来避邪。我眼前的应该是一口黑漆的棺材。借住个手电筒的灯光睇去，我前边的土层入边隐隐约约仲有成块的木料。咁睇起上嚟就好似一个棺材埋咗个土入边，啱啱就打横冰棒咁塞住咗我的去路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觉得有啲唔妥啦。棺材点样埋，其实就真系好有讲究。我哋普通人嘅土葬呢，就系、是、叫风水先生先揾一个合适入葬嘅地方，挖一个坟坑，咁啊将个棺材放入去，然之后封土搞掂。呢啲就叫做坟。咁点先叫做墓呢？佢系有一定嘅规格同埋讲究嘅。其中系好明显嘅一点，就系、是、棺材系唔直接摆喺泥入边嘅。即使是一些小的墓，挖了墓坑之后亦都在四周围砌上墓砖，再将棺材就放在这里入边，然后再用墓砖来封顶，最后就冚土。所以挖蘑菇这个行业来讲，挖土建棺就是不是一件好事。讲明呢，你挖到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的坟，不会有什么好东西。但凡砌到墓砖的墓都是不会差得去哪里的。按理来讲，虽然这个是个文官，亦都不至于说这么简陋地落葬。我这一下子就挖到了棺材，这真是太黑了。这个棺材究竟是不是文官墓的，还是哪个的呢？难道胡老黑又在那里骗鬼我？这里事实上根本上就不是什么大墓，只是一个穷坟。我有啲揽唔到主意，不过而家件事已经搞到呢一个地步，咁肯定冇半途而废嘅道理嘅。呢、这个棺材系咁横喺我前边嘅土入边，挡住咗我个去路，需要将佢清理出嚟至得。我睇一睇喺手腕上嘅表，自己落地已经有成半个几钟，而家正值系凌晨嘅五点，个天就快光。我条腰骨因为长时间咁弯住就痛到不得了，肌肉亦都顶唔顺。我心里边一諗，唉，不如顺便带埋呢一嚿咁嘅棺材木仔出去先。豆腐喺外边睇水，佢个面上边就有啲焦急嘅神色呢。见到我出嚟，佢就松咗口气，佢就讲：喂，呢次点解落去咁耐㗎？话好廿分钟换一班㗎嘛。我就抛一抛手里边嘅木头掟咗俾佢，讲：啊，你睇下呢个系乜嘢？豆腐攞喺手里边睇咗几次，佢啊真系仗义和尚都摸唔着个头脑。佢又讲：诶，咁个烂鬼木头，叫你挖蘑菇啊嘛，挖咁个烂鬼木头出嚟托啊！我心谂：唉，呢条友仔未开窍嘅，咁明显嘅棺材木都睇唔出。于是我将其中嘅道理一讲，豆腐即刻就露出恍然大悟嘅神情。佢好纠结咁讲：啊，唔通我哋第一次挖蘑菇就挖咗一条冇肉嘅金针菇？哇，真係太霉啦啩。我讲：唉，金针菇定係大头菇都唔確定。呢一个咁嘅棺材真係有啲 QK， 今晚我哋先到呢度先啦，听日晚黑我哋将呢个棺材清理出嚟，睇一睇究竟系咩回事。讲完，我哋啊搬翻嗰啲床，将呢个树井嘅土啊冚翻，工具都塞到喺个床下底，打扫咗一下里边嘅泥土，跟住就冲咗个凉，倒头就瞓啦。呢一觉一直就瞓到中午，虽然系大白天。但是呢老巷子楼嗰啲楼层好低，周围又系后期修建嘅高层建筑，阳光全部被遮挡住。我哋嘅房间本来就唔系好光猛㗎啦，而家嗰啲窗呢一直咁关住，咁一嚟呢光线系更加暗淡。等我擘大眼嘅时候，周围就好似死咁静。呢一种咁嘅环境等人哋真系有啲唔舒服。我啱啱打算嗌醒喺旁边嘅豆腐起嚟准备食嘢咧，门外边忽然之间就传嚟咗一阵嘅脚步声，极觉极觉嚟嘅人应该系着住皮鞋，走喺路上嚟嘅声音好大，好似成个庞然大物咁。呢一个三栋啊，只有我同阿豆腐住啊，呢个走廊外边嘅会系边个呢？由于我哋而家做紧唔见得人嘅勾当，所以咧我哋心里边就要有啲警惕。我哋啊竖起嘅耳仔听住外边嘅动静，呢阵时嘅脚步声就由远而近，极觉极觉，似乎就系正向住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走过嚟嘅噃。跟住嚟到个门口嘅时候，嗰个声音就停住咗。跟住就传嚟咗砰砰砰砰咁嘅敲门声，跟住就听到好大声咁喺度叫开门开门，系一个女人嘅声音。呢、这个声音好陌生，我唔记得系识过咁样嘅一个女人啊。而呢个声音当中呢，就透住呢个来势汹汹嘅味道。抵死啦！唔通系差人？唔通我哋嘅行动出咗啲咩差错，俾人发现咗？豆腐亦都被吵醒咗。佢就夹起嘅耳仔一阵间，然之后揾只脚啊捅一捅我条腰，讲：喂，系咪你阿二奶揾上门啊？我话讲：二咩奶啫？我连大婆都冇啊！唉，咪乱噏啦！外边嘅女人睇嚟啊来者不善，我去睇睇，你啊醒啲吓。讲完，我行过去，谨慎咁啊打开门。门外边阴暗嘅走廊，果然啊企住一个肥大嘅中年女人，佢嘅腰身啊足足有我三倍咁粗。着咗一条黄色嘅旗袍，显得咧就非常之唔协调。呢、这个女人啊，成面横肉，一对三角眼，最纯薄嘅稀疏嘅头发扎咗喺后边，一睇就一个唔好相处嘅人。一见到唔系差人，我亦都唔惊，我皱一皱眉头讲：敲咩敲啊？你系边个啊？那个女人嘅三角眼向上一挑，鼻哥重重咁哼咗一声，然之后就好刻薄咁讲。 哼，你哋呢啲咁嘅外嚟嘅穷鬼，未经过我嘅同意，你点够胆就搬入嚟我嘅楼里边啊？ 啊，你嘅楼？我觉得呢女人有啲不可理喻啊，正打算开口，豆腐啊捽一捽只眼啊走过嚟，佢啊打咗个喊路，吊如郎当咁讲：啊，婶啊，呢个咩你嘅楼啊？我哋啊交咗房租嘅。哈，那个女人睇嚟咧最嬲人哋叫佢阿婶噶啦，而家佢真系更加嬲，指住豆腐个鼻哥又闹： 交房租，你交只鬼啊！我啊喺呢栋楼嘅房东啊，我都未话你哋啊自把自为咁住入我间屋度，而家仲想同我顶颈，信唔信我即刻报警啊？ 我觉得呢件事情系有啲古怪啦，我睇唔到呢一个女人究竟系咩来头。但是报警肯定唔得啦，一报警我哋啲事全部都冚唔住。我本来想劲闹佢一餐嘅，但是听佢咁一讲，只能够压住把火先讲。啊，大姐啊，你又唔好先激动，啊，先消消气先。我哋呢住嚟呢度之前，的确系交咗房租㗎噃。嗱，而家连住房嘅合同都有，你点解能够讲我哋自把自为咁住入嚟㗎？呢、这个女人嘅面上边就露出咗狐疑嘅神色，从腰后边就攞出一大抽嘅锁匙喺我哋面前啊揈咗一揈，嗰啲铜锁匙啊叮叮当当咁响，佢又讲： 嗱，睇到未啊？ 呢栋楼里面啊，每一个房间嘅锁匙我都有嘅。我就喺呢度嘅房东，咩住房合同我唔知道，我啊亦都未收过你哋嘅钱。你哋今日如果唔同我讲清楚嘅话，咁我哋就去局入边倾啊。 我一睇，果然系噃，佢手上边嘅一串锁匙上面都有编号嘅，而我哋嘅锁匙上边啱啱亦都系有呢啲编号。咁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唔通我租呢间屋嘅时候系俾人哋呃咗？豆腐亦都好疑惑，佢又同我讲：，喂，你系咪撞到咗骗子啊？要房租交错都俾人哋啊？唔可能噶！我即刻否定咗咁讲：呢度嘅锁匙就系嗰个人俾我嘅。呢个时候，那个肥女人好似谂到咗咩啦，佢又讲： 好啊，咁嗰个人生成咩样噶？仲有啊，你哋将你哋嘅咩住房合同攞出嚟俾我睇下。 我啊吩咐豆腐一句，叫佢咧喺我个包里边啊将合同攞出嚟。一边咧我就同呢个女人喺度形容嗰个人嘅样。之前啊唔觉得有咩问题嘅，不过而家我仔细一回忆，一路讲一路觉得心里边有啲发凉啦。当时租屋俾我嘅呢个人系一个广东人。我哋系喺呢个三栋嘅保安间嗰度揾到佢，佢啊大概四十几岁到，几消瘦，个头咧就秃顶。当时佢就一个人坐喺个保安间入边。而家回想翻起上嚟，嗰个保安间入边黑蒙蒙，连个电脑都冇打开，而嗰个人咧就系咁自己一个人坐入边，佢究竟做乜嘢呢？仔细一谂，我真係諗唔到佢具体嘅样係生成点㗎喎。不过只係记得佢当时着嘅衫就有啲奇怪嘅，係有啲似以前嗰啲老坑着嘅嗰啲咁嘅白汗衫。嗰一种咁样嘅汗衫呢，我阿爷爷亦都着过，但係而家已经好少人着㗎啦。咁一諗，似乎当时租屋嘅时候完全係好唔妥。呢阵时，豆腐忽然之间喺个房间嗰度捐咗出嚟，佢咧个嘴唇都发晒白，个手里边攞住一沓嘢，面上勉强咁接出一个笑容，同我讲：，喂，阿陈元同志啊，你条友系咪玩我啊？呢个文件夹入边啊，有咩嘢啫？只系得呢一个啫嘛。佢讲完之后，就将嗰一沓嘢递过嚟，我一睇，成个我都呆住咗啦。嗰个只系一沓表面发晒黄嘅草纸，就系嗰啲以前专门烧俾死人用嘅纸。